病徵，神志轉差，正在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他已經接種兩劑科興新冠疫苗。當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穩和回落跡象，但仍有待留意中秋節假期後會不會反彈。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381點，升2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10點，升4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9，日元142.84，瑞士法郎0.954，加元1.299，人民幣6.919，英磅對美元1.169，歐元對美元1.012，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4.15美元，賣出1,725.1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的天氣。在上午5時，颱風梅花集結在台北以東大約2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東海一帶。預測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區有煙霞，日間酷熱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5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是林永和醫生。疫情升溫，變種病毒更易傳染，當有新一波疫情，長者是最高危的。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阅读除咗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投机之王回忆录，埃德文·拉斐尔 Edwin Lefevre。 我中学毕业便出来谋生，第一份工作是在证券行当记价员。我擅长数学，在学校里一年已经完成3年的相关课程，心算最为出色。计价员的工作就是在客户室的大型报价板上写上数字。有一个客户经常坐在股票报价机旁，高声大喊最新价格。对我来说，这些数字不算出现得太频密，我总能记住他们，且应付得绰绰有余。办公室里还有很多其他员工，我与当中一些同事结为友好。不过如果市场交投活跃，我从早上10点至下午3点都会忙得不可开交，会有太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但这都只限于工作时间内，我倒不介意。 声音演绎龙玉星。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妈咪，我不小心打写了嘢啊！ 哼，我闹嘢，等我抹翻佢啦。 你讲紧乜嘢啊？你系边度学翻嚟嘅咧？ 呢啲咧系粤剧嘅官话嚟噶。我近期啊，好中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逢星期五下午1点的古腔求问节目里面啊，还会播放好多古腔的珍贵声带，你赶住翻工，哎，快啲耍脆。 今次你真系学到嘢喎，妈咪。 阿洛阿特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我是 Pixel 的 Marco。 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净系挂住踢波，嘴巴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无能助。 嚟到九月中啦，九月十三号嘅日子吓，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咁啊，因为钱放假嘅关系啦，所以继续咧由小妹代佢做节目嘅。咁啊，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2年9月13号星期二嘅早上，咁咧就农历咧就嚟到8月18 八嘅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刚刚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咧，相信咧都系大家都熟悉嘅一首歌，不过应该好耐冇听啦，系嘛？学生歌，我哋有刘小慧、周颖加上黎瑞恩嘅歌声。跟住落嚟嘅呢位女歌手咧，好多个经典嘅歌曲。我哋玉女派嘅掌门人， 无人目送，无行李，却像赴远方找你，仍然在这儿来往，却像共我换米仓。明明在眼前城市，却未遇上多一次，明明共处于邻里，却又活在每日期。当街中行人仿佛心头人，宁愿你远远别离。当风中无尘，当天空无云，还能任我真正要望到爱地。在这街上，他紧靠你，擦过那道白墙。听说，但你一样不知去想多一次，明明共处于邻里，却又活在每日期。当街中行人仿佛心头人，宁愿你远远别离。当风中无尘，当天空无云，还能任我真正要望到爱地。窗内，他拥抱你，更与你望夕阳。听说，望向天上，都可欣赏。听说，在这屋内，他听你说，每个故事漫长。听说，十里之外。 最早期的一首的歌曲，当年除了台下女主角之外，还匹过出来的有这一首歌，在这遥远的地方。 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系咁嘅，天晴但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啊，最高气温约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寻日咧就睇呢一个嘅天气报告嘅时候咧，就发现哇，分区气温咧上水系去到38.几度，哇！真係好熱啦！尋日咧，其實都覺得出邊嘅天氣咧係好翳焗啦，好似咧唞唔到氣咁嘅感覺。因為尋日咧嗰個空氣污染指數都相當高嘅，咁啊今日似乎都係冇乜進展嘅嘛。希望咧，如果有呼吸道疾病嘅哥哥姐姐咧，就要特別留意啦，盡量減少一啲嘅戶外活動啦。因為咧戴住個口罩咧，確實又真係有焗啲，加上咁悶熱嘅天氣咧，就真係辛苦好多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忍耐一下。讲起歌手嘅早期歌曲咧，我自己好中意郑秀文早期嘅一啲嘅歌曲。其中呢一首咧，确实系当年都拍过出嚟，然之后都好多朋友好喜欢。情段为阿立，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 灰灰的天和唯一 这么爱过我。 点唱歌曲嚟噶 ，Dennis 咧喺我嘅社交平台度留言，话好想听到呢首歌，终于俾我揾到啦。李丽蕊嘅呢一首《一缕情》，嗱咁头先咧，歌者咧就唱咗呢一首歌叫《一缕情》，咁啊讲紧呢个字咧就系巧思必啊，好似刘宇个柳，大刘宇个柳。跟住木字嘅部首咧就变咗巧思变啦，咁有啲人咧就读女啦，有啲人读柳啦，其实正音咧系读女嘅，不过咧亦都太多人读柳啦，于是乎咧就唔知点解大家都觉得呢个系个柳字咁样，不过唔紧要啦，大家都知系同一首歌就 OK 啦，系咪？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29分噶啦，咁啊近排咧嗰个嘅疫情咧亦都真系相当严峻啦。自己身边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呢，明明以前都系冇中嘅，咁今次呢都好似无一幸免咁样喎。咁所以呢大家真係要特别留意。但我留意到呢佢哋中嘅时候呢都系因为呢就系一大班人食饭，然之后呢就其中一个有呢就跟住，然之后就成台都有啦。咁亦都有啲朋友呢就好好彩㗎喎，因为呢讲緊可能屋企人有事，但系佢哋呢即系就算同屋住呢都冇事嘅。咁当然啦，我觉得即系打咗针可 可能身体强壮啲，或者本身自己身体个抵抗力系强啲嘅，可能就会挨得过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多朋友系即系夜早之后咧，哇，几日咧都好似咧辛苦到不得了。咁所以咧，最好都系好好保护自己，好好做好社交距离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目前安放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供民众吊唁。报道说，当地星期一晚估计仍然大约有20,000人排队，等候几个钟头之后才能够进入大教堂，人龙超过1公里长。当地一个居民形容，女王和已故前首相丘吉尔都是历来最好的英国人，今次有机会向女王表达敬意，令她非常感动，又说一切安排都非常美好和华丽，她永远不会忘记。另一个前来吊唁的人就说，现场给人一份宁静的感觉，民众无需着急，只要慢慢前行就可以通过安检进入大教堂。一个提早两日到大教堂外等候的女人说，她和个女儿说，一定要亲自向女王表达敬意，无论时间几长亦乐意排队等候。另一个女人就说，今次是一生人只有一次机会参与的一次特别活动，她发自内心为女王祷告，亦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女王讲一声感谢。乌克兰表示，武装部队重新控制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一些村庄，迫使俄军撤回东北部边境。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博夫说，乌军在前线部分地区以反攻至接壤俄罗斯边境的地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说，乌军在24小时内重新控制了超过20个住宅区。哈尔科夫多处地方之前因为俄军炮击而停水停电，直至当地星期一，区内约80%人口已经获恢复水电供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特别军事行动仍在进行，并将继续进行，直到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俄军在过程中的任何行动都要向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总统普京汇报，普京和国防部长和所有军事指挥官保持沟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在东京共同主办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不忘初心，开创未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以视像方式致辞时，就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提出5点看法，包括展信守诺、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着眼大局、把握正确发展方向、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加强引导、塑造积极友善的相互认知、顺应大势、展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日本外相林方正就在视像致辞中表示，双方应该着眼未来50年，共同致力构建具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就说，日中两国是不能够搬家的永久邻居，无论有几大矛盾分歧都不能够停止对话和交流。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确诊后出现思考症等症状，情况危殆，他已经接种2剂科兴疫苗，今年3月打第2针。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男童打第2针至今已经有6个月，抗体水平可能已经衰减，或者因为这样导致受到较严重影响。对于本港单日确诊宗数进一步回落至7000多宗，梁子超相信变异病毒 GBA.5 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病毒传播增速由4星期前每星期增加超过1倍，降至最近大约20%，估计或者已经过了高峰。但他说，中秋节假期市民检测频率或者减少，需要留意听日学校情报、快测阳性个案数字等，以检视假期后会不会出现短暂疫情反弹，又认为无需太担心。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32,381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0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83，瑞士法郎0.953，加元1.299，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1.01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9美元，卖出1,725.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雍王原本以为封兰职已经遇难，后来得知他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封兰职为永平君。不过究竟是什么人要加害封兰职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再送予我依你，心中生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闭上眼。 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送予我眼里，我心深处放映你一出戏，仍是爱。 有王菲一首好早期嘅歌曲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嘅，咁呢首歌咧，其实咧就系有位听众想我揀首歌送俾佢嘅太太 Ada 听嘅，呢个听众咧就系 Bingo 的啊，唔知有冇读错你个名啊？咁啊，希望就系祝佢太太生日快乐嘅嘛，呢首歌啱晒啦，因为咧 Miss You Night and Day 任何时间都挂住自己嘅心爱太太，哇，真系甜到流啊！早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3啊！今日咧都系女歌手嘅天下。讲起女歌手咧，我好中意家嫂嘅声音，佢嘅歌真系唔易唱，亦都非常之好听嘅一把声音。彭羚嘅呢一首歌《未完的小说》。 情人你我仿似无题两个枪字，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荡在梦梦的 偏偏的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预测天，天文台在5点45分发出的最新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天晴干燥，大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我纵远去也要说我爱你，但愿日后终可见面，途中我的心写每一个字为你。静静又在躺于灰色的信纸，你一字我一泪，看着你模糊但熟悉的老字句，逐渐在幻化变作多少的碎花，褪色吧这心痛的话。 梦难忘。你去了那方，纸上说句要珍重，夜沉重，压破了旧时梦。信纸，我一字，我一泪，看着我重重叠叠一字错字句，逐渐在幻化，变作一滩的废话。放开吧，我开解我的。 歌声你不需要怀疑，由细唱到大的他，现在可能在公仔箱见得比较多，不过我仍然喜欢他的歌曲。女生姐姐的这一首《一字一泪》。 述你心，爱从未太真，还催促请我留心。别胡乱被困，众人未放心，再描述感受。 是你心难捉摸，仿似黄昏转眼黑暗，但我想 嘅赵学而啊，咁啊佢有好多歌都好好听嘅，例如《我恨我是女人》啦，《每隔两秒》啦，阿爸呢首咧好似好耐冇听过嘅一首歌啊，《反叛情歌》。咁讲起反叛咧，即系我哋做家长咧，即系可能即系啲小朋友，尤其是女孩子咧，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哇！啲反叛嘅情緒走曬出嚟，咁但係呢個可能都係女孩子嘅特色，但係當然唔代表男孩子冇反叛嚇。但係女孩子咧，即係個反叛咧係特別強烈嘅。有時唔係淨係單單青春期，有時咧女孩子咧好中意咧係要鬥氣嘅，係都中意同你唱反調嘅，係咪？大家覺得唔好嘅嘢咧，佢係都要做嘅。咁啊，唔知係咪真係中意引人注意咧，定係點樣啦？咁但系咧，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啊，反叛咧都系一个经历嚟嘅，系啦，咁啊，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啱嘅，你就继续做啦，系嘛，咁啊，但系最紧要我成日都讲啦，唔好伤害到人就得啦，系咪？即系如果自己觉得开心嘅，冇所谓嘅。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嘅六点钟啦。咁啊，一阵间咧就有六点钟新闻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咁啊，由于今日咧系替工钱佩佩咧为大家主持呢个清晨上嚟，原本星期二咧应该系有崔少汉博士嘅出现，系咪？咁啊，今日咧系会暂停一次嘅。咁唔使担心，因为咧剩翻半个小时咧，依然都系会有好多歌曲送俾大家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女歌手嘅天下啦。 咁唔知道揀到你嘅心水嘅女歌手未呢？如果未嘅唔紧要，一阵间呢仲有半个小时睇下会唔会揀中你嘅女歌手啦。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要先准备收听六点钟嘅新闻。六点钟新闻之后返嚟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上嚟，转头再见。 缓慢复苏的情况以及对工人的高需求都是美国经济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限制了雇主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并加剧价格压力。本港新增793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772宗是本地个案。医管局情报11个患者死亡，一个患有脑痫症的10岁确诊男童情况危殆，他有发烧和思考症症状，神志转差，正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已经接种两剂科兴新冠疫苗。当局表示，疫情近日有些靠稳和回落迹象，但仍有待留意中秋节假期后会不会反弹。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上午5点，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台风梅花集结在北纬25.4度、东经12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东海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西沙冇风，能见度13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381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10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2.84，瑞士法郎0.954，加元1.299，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1.012，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4.48美元，卖出1725.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呀？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㗎。

他的名字叫做郑融。确实咧，真系要提一提哥哥姐姐们。我发觉咧，好多哥哥姐姐们咧，就系比起后生仔女，比起小朋友咧，系更加赶时间嘅。成日咧都见到喺红绿灯前边咧，红公仔嘅时候就喺度过马路嘅。真系大家都要留意。咁啊，我揸车特别要觉得要一眼观七啦，系咪？特别喺夜晚翻清晨上嚟嘅时候咧，就特别更加要需要留意啊！有时见到啲哥哥姐姐咧，即系着到好沉色，即系黑色啦、深蓝色啦等等嘅颜色咧，半夜三更出去晨运嘅时候咧，又喺啲车与车之间嘅车罅度摄出嚟啦，真系好危险啊！咁啊，过路灯就真系都要睇清楚，红公仔嘅时候千祈唔好过马路。好，咁就讲下今日嘅日子啦。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嘅早上，农历系8月18日。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上嚟有钱佩佩。咁啊，今日咧因为替工关系啦，所以星期二嘅崔少汉博士咧，咁啊会暂停一次嘅。提提你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呢位朋友唔知道你记起佢嘅白恤衫啊，定系记起佢系细细粒呢？幸福嘅小奶奶，一个好妈咪，一个好家姐，一个好太太嘅佢。 要怨要悔要死，为梦为情为你，不知不觉又回味。恨极我一生一心都为你，为着你苦恋苦思苦自己。有你有我有他，是梦是缘是戏，一生一世在逃避。日夜也不休不息想念你，念着你人苦人哭都是你。明明是绝望绝念绝情，怕痛怕厌怕悲，所想所等所恋是你，从不敢不必不应。明明是没落没份没缘，有欠有错有泪，不应不该不断想你。求他将他放他心，再见识我，现在却想死想生，偏偏为你。明明是绝望。

还是有人，如同前世欠下你的吻，还怎么敢露粉，已习惯亲朋好友问我怎会为你等，学会讲只因这种恨深得我心，喜欢你让我下沉，喜欢你让我哄，能自足获得糟蹋亦满足，喜欢你待我薄情，喜欢你为人冷酷，若是你也发现你也喜欢亏待我，我就让你永远痛爱着我。 爱情是麻木的，是啊，明明是被人虐待，明明是被人欠着你都好，你都是会继续中下去的。听过容祖儿的痛爱之后，望个钟好快又要结束今朝早的清晨爽利，约定你听朝早我们会再见。临走之前带来自己很喜欢的这一首歌曲，有殷楚善、蒲公英之歌，明早再见，拜拜。 风中飞飞无定，像完全无牵挂，跳舞笑不停，愿望蒲公英，心中怎么能静，撒在浪漫最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乌克兰表示，武装部队重新控制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一些城镇和村庄，更迫使俄军撤回东北部边境。总统泽连斯基说，本月初至今，乌军已经重夺东部和南部共6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权。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说，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直到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分析指，乌克兰新一轮闪电攻势可能成为战事转捩点。有独立新闻网站引述克里姆林宫消息，话由于俄军在前线失利，原本打算在占领区推动的并入俄罗斯公投，先后被推迟，再被搁置。瑞典国会选举继续点票，两大阵营票数接近，首相安德松说现阶段未分胜负。在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最初预测支持安德松的左翼联盟险胜，但在点算超过90%选票后，右翼集团以些微优势领先，有机会在国会349席中取得过半数的176席。由于部分海外选票和邮寄选票未点算，最终选举结果最快可能到当地星期三才出炉。四川泸定地震抗震救灾前线联合指挥部表示，昨日傍晚四川省中子省级地震一级应急响应，应急救援阶段转为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阶段。截至过去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地震造成最少93人遇难，其中甘孜州的55人和雅安市的38人，另外有25人失联，包括泸定县的9人和石棉县的16人。救援人员将继续加强排查重点地区，积极搜寻失联人士。新华社报道，目前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转移安置，生活得到较好保障，大部分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已经恢复。当局亦已开展地震次生灾害排查处置，四川各级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善后，包括全力救治伤者，减低因伤致死或致残的机会，同时妥善做好灾民临时过渡安置，保障物资供应，提前谋划冬春救助保障。患有脑痫症的10岁男童确诊后出现思考症等症状，情况危殆，他已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今年3月打第二针。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指出，男童打第二针至今已经6个月，抗体水平可能已经衰减，或者因为这样导致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对于本港单日确诊宗数进一步回落至7000多宗，梁子超相信变异病毒 GBA.5 已经在社区广泛传播，病毒传播增速由4星期前每星期增加超过一倍，降至最近大约两成，估计或者已经过了高峰。但他说，中秋节假期市民检测频率或者减少，需要留意听日学校情报快测阳性个案数字等，以检视假期后会不会出现短暂疫情反弹，又认为无需太担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但局部地区有烟霞，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3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昨日回落到接近8000宗，医管局说仍然要留意中秋节假期后会不会反弹。而一名患有脑痫症的10岁确诊男童有